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睿。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21年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家庭月人均1170元调整为1245元。 两项新版精标10月份实施，路面尘土按克量，街巷花池树坑不得有烟头。 北京加强暑期社会面防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严密防范境外疫情输入。 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 苏州四季开元酒店坍塌事故搜救工作结束，共有17人遇难，事故原因初步认定为酒店私改房屋结构。 南非爆发27年来最致命骚乱事件，已经导致72人死亡，1234人被捕。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黄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哎，好的，今天夜间啊，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呢，后半夜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这个降雨呢分布不均匀，应该说大部分地区呢出现的话都是小雨，但呢北部地区一些地方呢可能会短时明显一些。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4度左右，明天白天啊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天气，特别是西部和北部地区出现的可能性呢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短时还有啊雷雨大风天气。那么明天的最高气温呢，现在预报是31度，应该说这个天气啊依然是闷热的。那么后天周五到周日的天气啊，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应该说北京呢还是一个多雷雨和阵雨天气。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周五周六这个降雨强度啊还是比较大，在北京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有些地方呢可能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啊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同时呢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那么这几天预报的最高气温呢是27度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23到24度。由于空气湿度大，应该说这个天气啊闷热依旧，可见呢本周的未来几天强降雨还有闷热天气啊应该还是咱们防范的重点。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感谢黄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黄工。 好的，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民政局为更好地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确保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得到提高，经市政府批准，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家庭月人均1170元调整为1245元。调整后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7月份开始实施。 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市共有城乡低保对象66245户，110212人。北京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整主要以统计部门提供的北京市居民基本食品费用支出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费用支出为基础进行测算，综合考虑了物价指数和社会保障相关标准及疫情的影响，兼顾了区域发展差异，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次低保标准的调整是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障基本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的具体体现，也是落实若有所扶的重要举措。通过加大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力度，必将进一步增强困难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今天介绍，6月10号全市开展为期近一个月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审理优先执行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区人民法院审理执行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3009件，已执行案件金额6300多万元。 6月10号，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立案审理执行的通知，最大限度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和门槛，作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构建根治欠薪长效机制，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绿色通道，联合开展集中审理优先执行专项行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据了解，两部门将建立行政司法联动长效机制，每年按照根治欠薪工资部署，组织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审理优先执行专项行动，加快对进入司法程序没有审结或者已经作出司法裁决但没有执行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对群体性或涉案金额较大的案件挂牌督办统筹处理，防范引发重大风险。 今天，男子宋某等八人骗取生育津贴案在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判决。据法院审明，被告人宋某组织李某、刘某等人在2017年3月到2019年10月间，采取虚构劳动关系方式，为36名不具备参保条件的孕产妇，以北京成期科技有限公司职工的名义，向北京市朝阳区医疗保障局缴纳城镇职工生育保险，骗取生育津贴人民币98万多元。 据被告人供述，公司往往通过广告、平台网络拉客户等方式，寻找不具备在北京缴纳社保资质，但是想要在北京缴纳社保的人，为他们办理违规报销生育津贴业务，并且从中收取服务费。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宋某等八人的行为犯诈骗罪，一审判处宋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4万元，其余被告人获刑2年6个月到9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入汛以来，最强降雨给北京带来了丰沛的水资源，经过初步预计，到今天上午，密云水库在这场强降雨过程当中的来水量超过了1.5亿立方米，这是继1999年以来在单场降雨过程当中来水量最大的一次。 在这场强降雨过程中，密云水库流域普降暴雨，局地降大暴雨，流域平均降水量82.7毫米。截至昨天下午4点，密云水库水位为148.35米，蓄水量24.841亿立方米，与7月11号8点相比，水位上涨0.78米，蓄水量增加1.107亿立方米。到今天早上8点，密云水库3天来水量已经超过1.5亿立方米。 国网北京电力今天召开30家全电餐饮新闻发布会，截至上半年，已经完成首都核心区1149户液化石油气改电工作，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6万吨。相关经验将继续在城市副中心、回天地区推广，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西城区东宫匠胡同的念和居餐厅，刚刚改好的电厨房让厨师长王复兴特别满意。 以前的煤气罐嘛，传统那个煤气灶，火开的大嘛，厨房那个环境呢都热，特别的夏天这个，你都开上火之后不干活，站着都是热。但是改完这个电之后呢，工作环境改善了很多。 除此之外，改电之后安全隐患减小了，成本也和之前基本持平。念和居餐厅总经理张艳秀说， 我们在这个国网的这个 APP 先报装，然后呢同时就签订了这个合同，他们电力公司就来看现场，马上就开工了，就用了短短的8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个气改电。 国网北京城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魏延平说，接到用户提出的需求后，他们第一时间上门服务。 公司的这个客户经理呢，协助客户呢确定了这个报装容量，按照客户的餐厅的总体的容量，为他量身定制外电源加内部的全电厨具的一整套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截止6月底，首都核心区的非居民客户瓶装液化气已全面清零，其中70%以上改用了电力这一清洁能源。除此之外，三菱服务还服务小微企业、疫情防控、 电动充电桩、乡村振兴等方面，累计服务客户约14000户。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邢其静说，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总结首都核心区气改电的工作经验，优先在副中心、昌平、回天地区开展气改电的相关工作，同时协助政府推进核心区燃油锅炉改电和昌平地区中小学气采暖改电的相关工作。 为做好2022年冬奥会空气质量保障，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同时公布街巷环境卫生质量要求和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作业要求两项新版地方标准，路面尘土残存量这项指标被写入新标。按照新要求，居住区周边车道上的尘土残存量将不得超过每平方米15克，两项新版标准将在今年10月同时实施。 按照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作业要求的要求，城市道路被划分为1级、2级、3级，共3个清扫保洁等级。为了最大限度避免道路清扫影响交通，城市道路清扫必须错峰完成。每年的4月1号到10月31号，应该在每天6:30之前完成人工清扫作业，而每年11月1号到第二年3月31号，应该在每天7:30前完成人工清扫作业。 两个新版标准同时提出了路面尘土残存量的要求，1、2、3级道路路面尘土残存量要求每平方米分别不超过10克、15克和20克。新版标准还对城市道路上的可见垃圾污渍密度提出了具体要求，比如每100平方米范围的城市道路上，烟头、纸屑、瓜果皮盒、痰迹等垃圾污渍的数量应该小于或等于2个或2处，砖头、石块等杂物应该小于等于1个或1处。 不仅如此，新版标准对于树坑、花池、绿地等卫生死角的环境卫生质量也提出了要求。其中，街巷上的树坑、花池、绿地公共活动场所应该没有烟头、没有废纸塑料、没有瓜果皮盒、没有宠物粪便、没有建筑垃圾、没有枯萎树木树枝等。 记者从延庆区了解到，截至目前，冬奥会延庆赛区核心区内，冬奥村、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陆续完成消防验收和竣工验收，冬奥会延庆赛区核心区建设工程进入最后的手续办理收尾阶段。 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新闻热线在7月7号曾报道，市民王女士反映，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什刹海湖面上游野泳的人也越来越多，存在许多隐患。报道播出后，相关部门对于后续治理方案给出正面回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雨的报道。 当时，记者联系到什刹海景区整治办、后海西沿社区居委会、西城区城市管理委水务管理科等多个部门，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表示了对于管理的无奈。 边上也有我们的拉的横幅，还有也弄过喇叭，就是现在如果去的话，也就是劝离，但是这个东西，咱们没有执法权。 报道播出后，北京市水务局工作人员联系到记者，表示管理难的根源在于目前什刹海还没有被划定为禁止游泳区域。 3种情况是不能游泳，这是法律法规禁止的。一个是水源地，第二个公园条例里规定是在公园里的水域，如果没划定游泳区也是不能游泳的。还有一个渔业法规定的增殖放流的区域是不能游泳钓鱼的，其他水域从法律法规上讲是不禁止的。什刹海那地儿是比较模糊的，你像咱北京的大公园，它都有一定的围栏圈起来的范围，但什刹海是定义成一个就是开放式的。 什刹海街道办事处书面回复也表示，由于什刹海未被划为禁止游泳区域，街道对什刹海游野泳治理只能以劝阻为主。下一步，街道将会加强相关宣传与管理，并尽快推进什刹海前海及后海水生植物群落种植工作，提升湖岸景观环境的同时，隔开水面与沿岸的距离，从根本上解决野泳问题。什刹海街道办事处宣传部工作人员徐展表示， 希望咱们呀，媒体能帮我们共同呼吁一下，在那个社会公众这一块，对这些不文明现象、不文明行为呢，大家共同公众参与进来，共同的制止，共同的维护咱们这种良好的这种生态环境。 近日，家住朝阳区管庄乡远洋一方社区的业主李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因为小区南边50米处就是京秦铁路，一天24小时经过客货火车，噪音很大，因此小区建成的时候就配套建设了隔音设施，有效阻隔了噪音。可是最近隔音板却被拆除，严重影响了居民们的正常生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李先生告诉记者，2012年小区建成时是配套了隔音设施的。 我们小区是12年在建的时候，配套建了这个隔音墙，隔音墙上面呢又加了差不多1.8米的这种隔音板。 但是今年6月初，大家突然得知，当初加建在隔音墙上的隔音板被要求拆除了，火车噪声极大的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我们这里离的是最近的，不开窗还好一点，一开窗简直是没法睡。 一开窗的话，小孩做作业都做不下去。 在隔音板拆除之后，居民们也在火车通过时测试过相关数值，几乎都大幅度超出了噪音标准。 用这个相关的测试软件是97，有的人就测达到101。 那么为什么一直都正常使用的隔音板突然被拆除了呢？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远洋一家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询问原因，工作人员解释说， 就是那个铁路局发的那个文说铁皮松动，说那个安全隐患，就是必须得给拆除。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所说的文件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丰台西站于今年5月11号给小区建设方北京中联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发的关于整治京哈通道外部环境安全隐患的函。随后记者联系丰台西站工作人员，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当时我发现它是危及到铁路的安全了，让它处理了，等于是这是因为它铁板有糟的了。 那么拆除后是否还要安装新的隔音板呢？又该由谁来安装呢？记者联系了产权单位中联置地，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我得去问问，因为我还真的不了解这个情况，我只能先去了解了解，让他们去跟政府沟通吧。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小区属地远洋一方家园社区居委会，询问是否有下一步的安排。工作人员表示， 已经上报给咱们管庄乡了，等于是开发商和管庄乡在一起解决这件事情。他们上周人家请的那个就是专业团队测噪音什么的，都正在解决这件事儿，现在就是处理过程中。 于是记者又联系了管庄地区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了解进度。工作人员回复说， 我们已经报上去了，然后乡里也开了好几次协调会了，就这个问题，因为居民反应挺强烈的嘛。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目前关于隔音设施安装的问题要等待朝阳区政府协调后的通知，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每一个建筑人脑海里都会刻下几组数字，无论过去多少年都不会模糊那属于他们参与建设的大型重点工程。85岁的李莲英的特殊数字对应的是人民大会堂，在那里10个月建起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礼堂，也是在那里李莲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李莲英老师，我们知道您当初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工程的建设，被评为了北京市的劳动模范。 今年85岁的李莲英在建党百年前夕领到了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他的同事、曾经带过的徒弟还有社区工作人员一起见证了这一时刻。 真精致啊。 我入党62年，人大会堂入党，我们一直受到党的关怀，党的培养教育，党没忘我们。 李莲英看着这枚纪念章，忍不住又回忆起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1958年，22岁的李莲英来到人民大会堂的施工工地，成为了一名钢筋工。直到现在，他还能回忆起很多细节， 还都记得倍儿清楚。你像那柱子怎么绑啊，多少根钢筋呢、啊？怎么摆的呀？那个梁什么样啊？现在还有印象。 李莲英出生在北京平谷的山沟里，在他的记忆里，旧社会的生活充满恐惧。 日本那时候在乡下是烧杀抢粮，就是用刺刀挑人，见日本人呢特别怕。 后来就国民党军队也是到处抢啊，连鸡都逮走。所以共产党来了那都不一样了，到哪儿都吃饭也给钱给粮票。 怀着这样感恩的心，李莲英在人民大会堂的工地上没日没夜埋头苦干。 这一个任务不完不下火线，你像我两天一宿不完了你不能下，绑绑都磕那儿了，磕那儿都碎了，就到那份儿了。 人民大会堂总建筑规模17万平方米，工期只有10个月，这让李莲英和工友们不得不加班加点。寒冬腊月，他们在地下9米冒着雪花绑钢筋，不能戴手套，冻得手像针扎一样。 有手套也不能戴，铁丝啊跟那钢筋滋一下子拿肉皮粘到，这经常的事，那还不知道呢，冷啊，那时候没直觉。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人们你追我赶，干劲儿十足，还时常开展劳动竞赛。 那时候一人一柱子，你什么时候完他什么时候完，我们都竞赛。我记得特清楚，32元10多米，我一人咔咔转，就那么大力量。那时候的力量是哪来的呢？就是这共产好，共产是真正为人民为老百姓干事儿的。 根据统计，在当时每天都有14000多名建设者活跃在工地上，十个月中累计有30万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参与了义务劳动。李莲英说，他们都是和他并肩战斗的战友。 东北那人比我们先进，他这一来呢，我们也跟他学，所以那时候见着先进就学，见乐后就帮，上下也扛钢筋的，木运木板的，呵，都是义务劳动的啊，如虎朝天。 1959年初夏，在人民大会堂结构施工即将完成的时候，李莲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23岁。 反正是好样的入党，你这个独立有几个人，一看挺棒，干活又好，又能带头，挺积极，哎，这是入党，那是光荣啊。 在纪念章颁发仪式现场，还有很多李莲英的老同事，董金禄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70年代，董金禄参与了长化大楼的建设。他告诉记者，在当时的工地上，年轻人们仍然以建设人民大会堂的前辈为榜样，继承他们的精神，并努力超越他们。 那会儿我们青年突击队吧，我们把老职工半个月一层的进度让我们刷新到3天一层。这些年轻人来讲根本就没有任何代价，好多人不理解，说这个你们这么玩命干有什么呀，但是我们觉得为国家为重点工程做点贡献特别自豪。 而此时只有小学文化的李莲英凭借着积累的经验，已经从钢筋工成长为画图翻样人员。他的工作就是把设计师画的结构图纸换算成实际操作的说明书。他参与过的建筑遍布长安街沿线和前三门地区，经过他手带出的徒弟不计其数。北京建工一建公司技术部副部长王岩是李莲英的徒弟，上世纪90年代在天银大厦工地跟着师傅学翻样，刚入行就碰到这样认真的师傅，让他受益良多。 刚上班没多久嘛，翻出来的量啊就跟实际上就有很多出入，李老呢又给我复查，一点一点的教我，也影响了我以后对工作的这种认真的态度。我们干工程的嘛，就是一砖一瓦一根钢筋都会影响到整个的工程质量，不能有一点含糊。 李莲英听着徒弟说出这些话欣慰地笑了。王爷是他退休前的最后几批小徒弟，见面时李莲英还是愿意唠叨他，内容也总是关于工作和共产党员的责任。 干什么都认真点，共产党最讲认真，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要求我自己，共产党就得吃苦在先，先苦在后，你党入党那天的开始你都是要起头带头作用。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采制，感谢收听。 好，18点24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北京加强暑期社会面防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严防境外疫情输入。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商圈，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可拎包入住，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即日起，招商银行金小葵全国少儿绘画大赛可以报名了，获奖作品可以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正式图书出版物哦。赛事报名详询北京各网点，或登录招商银行 APP 北京专区。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2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14日，巴基斯坦北部一辆公交车发生爆炸，造成13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巴基斯坦开普省发生炸弹袭击，造成中方人员伤亡表示震惊和谴责，对在袭击事件中身亡的中方巴方人员表示哀悼，对其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巴方安全力量已经采取措施控制了局面，妥善转移并救治伤员。中方已经要求巴方尽快彻查真相，缉拿凶手予以严惩，并切实保护在巴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 巴基斯坦外交部网站今天发表声明表示，今天上午在巴基斯坦开普省，一辆载有中国公民的班车因机械故障导致气体泄漏，引发爆炸，使得班车坠入峡谷，进一步调查正在进行中。 根据初步报告，9名中国公民和3名巴基斯坦人丧生，当地政府正在向伤者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巴基斯坦外交部正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密切联系，展开协调并提供便利。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和中国是亲密朋友和铁杆兄弟，巴方高度重视中国公民、项目和机构在巴基斯坦的安全和保障。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关注疫情的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7月13日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1例，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上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0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1次会议召开，研究调度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境外疫情仍然处于高位流行态势，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 会议强调，要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严密防范境外疫情输入，持续加强监测预警，落实14+7健康管理措施，做好集中观察点安全管理，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动态掌握全球疫情形势、变异株流行情况及病毒特征，做好风险评估和防范，加大对进口物品，特别是冷链食品以及其包装的检验检疫力度，开展预防性消毒。从业人员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要落实到位。 会议强调，要坚持暑期社会面防控不放松。暑期是北京旅游旺季，进京人员将明显增多，市场、商超、餐馆、电影院、公共交通、七小门店等公共场所要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各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要严格落实责任，加强防控工作督促检查，加强对一线防疫工作人员的关心关爱，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云南陇川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今天发布公告，根据近期边境疫情防控需要，进一步加强防控措施。 相关措施包括，从7月14日8点开始，所有人员非必要不要进入陇川，在陇川工作生活的人员凭在陇川有效凭证、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并扫码进入陇川，开展疫情防控人员凭本单位或者行政主管单位的证明进入陇川。 特殊原因需要离开陇川的，需经县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审批，持离陇川放行通知书、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并扫码离开。保供给抗疫应急物资车辆统一从陇川高速路口采取换架的方式，将物资运到陇川县各供应点。 据云南梁河警方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依法依规惩处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确保全县疫情防控大局形势平稳有序。6月8日到7月13日，梁河警方联合梁河边境检查站、河西边境检查站连续查获43起变造或者使用变造核酸检测证明的行政案件，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1人，涉案人员全都行政拘留。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14亿剂次。专家提醒，要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不能麻痹大意。 另外，据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消息，截至7月13号，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581.60万剂次，累计接种1847.10万人，其中1745.40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的接种率为94.86%，全程接种率89.64%。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夏粮生产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582万吨，比2020年增加296.7万吨，增长2.1%。其中小麦产量13434万吨，比2020年增加258.9万吨，增长2.0%。2021年夏粮播种面积恢复性增长，单产稳步提高，夏粮喜获丰收。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明表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建设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7月7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今年7月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 2018年以来，生态环境部积极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各项工作，明确发电行业作为第一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市场启动初期，旨在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之间开展配额交易，并衔接我国正在实行的碳排放强度管理制度，采用基准法对全国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分配核发首批配额。 2021年服贸会第一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亚马逊、阿里、日电、京东方等39家境内外知名企业报名参展，其中有不少企业是第一次参加服贸会。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作为2021年服贸会意向参展企业，亚马逊云科技是首次参加服贸会。亚马逊云科技大中华区公关总监王飞告诉记者， 展览的部分主要是在申请和筹划数据专区的展览，展示我们帮助客户进行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的解决方案，希望他们更好的知道怎么样用云来促进转型。 亚马逊云科技大中华区商业事业部总经理李小芒介绍说，公司在助力中国企业扩展海外业务方面已经有不少成功案例。 比如像网易公司，它为了给客户呢提供极致的游戏的体验，选择了我们的服务。因为我们在全球呢有25个区域的81个可用区，它的游戏客户可以在离数据中心最近的地方来享受到高端的服务。 作为亚马逊云科技的国内企业用户，华米科技是一家基于云的健康服务提供商。华米科技创始人黄汪在产品推介中介绍说，通过可穿戴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对于观察用户健康状况至关重要。 通过我们的云端收集了超过1100万条心电图的数据，然后通过人类的医生和我们云端的 AI 算法结合起来，检测出了超过8.5万条的数据是有问题的。 今年亚马逊云科技和华米科技开展战略合作，亚马逊云科技大中华区商业事业部总经理李小芒介绍说， 比如像华米是一个智能穿戴的公司，它收集了很多客户的一些信息，身体健康的数据，它都是要在符合国际和当地法规的情况下来运行。我们也提供了安全和合规的服务，同时有责任共担的理念。 据了解，2021年服贸会将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并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重点邀请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国际国内数字服务龙头企业，突出展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成果和技术应用。 再来看今天下午，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名单公布。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包括女运动员298人，男运动员133人，教练员、领队、科医人员等运动队工作人员307人，团部工作人员39人。 东京奥运会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目前代表团成员疫苗接种率达到99.61%。 再来关注苏州今天发布关于712吴江区4级开元酒店府房坍塌事故情况通报。通报称，经全力搜救，苏州市吴江区4级开元酒店府房坍塌事故失联人员已经全都救出。 共搜寻出被困人员23人，其中一人无伤已回家，5名受伤人员经救治生命体征平稳，17人遇难。截至今天9点，搜救工作全部结束。 事故发生后，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现场救援处置进展，派出部总工程师带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安委办决定成立督办组，对这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 目前，江苏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依法依规对事故具体原因开展深入调查。公安机关已对酒店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人、项目负责人、工程设计人员、现场施工负责人等进行传唤调查，并对相关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另外，新华社记者从江苏吴江塌楼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初步认定这起事故是因为产权方私自对房屋结构进行改造，疑似酒店客房部装修破坏了承重墙，导致坍塌。 今天上午，吴江区住建局消防设计何燕科的相关负责人向澎湃新闻回应说，四季开元酒店的装修没有经过相关的审批程序，没有向住建部门申报备案。根据规定，装修面积超过300平方米，需要向当地住建部门进行申报备案。而四季开元酒店的装修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上，那么装修应该走怎样的申报备案流程？酒店坍塌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郑石，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我们的这个建设工程呢，特别是新建的工程呢，在建设中呢，都要进行这个建设工程的这个手续的审批备案。那么现在呢，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呢，各地政府的这个规划建设部门啊，在进行工程建设审批时候，对这个规模较小的、技术比较简单的、安全影响不大的这样的装修工程呢，往往都采取了这个简化的这个报批手续的措施啊，这应该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说他们这个建筑啊，如果装修施工呢，它是以这个内装修改造为名，他想用简单的报批手续来代替真正内部的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种改造，那这个就是一个非法的了，就会存在安全隐患。 嗯，我们看到之前有报道说这家酒店疑似内部承重墙体有拆改，想让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承重墙哈，承重墙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这些说法呢，目前是新闻初步报道出来的一些不完整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它不一定准确。我其实呢，从外观的照片来看啊，这个倒塌的建筑呢，应该是钢筋混凝土的一个框架结构。那么这种结构呢，应该说比较常见，也很成熟，技术上呢也比较简单。一般通常而言呢，就是框架结构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倒塌现象呢，是很不正常的。那么至于说是不是酒店装修拆改了承重墙引起的，那我们知道，就是承重墙主要是针对砖混结构而言，它呢是这个结构安全的一个关键构件。但是呢，我从照片看呢，它像是一个框架结构。那么对于这种建筑呢，它的这个关键结构构件呢是柱子和梁，而不是承重墙。那么就算有些结构墙呢，它是起到一个抗震抗剪力的这种横向的地震作用力作用的，它不是承重作用。因此呢，我初步分析呢，我觉得这个事故不太像是承重墙倒塌引起的。这次照片啊展示出来的是楼体的全面坍塌。当然也不排除啊，搜救时再次进行了这个破拆。可以说啊，一般的装修破坏啊，甚至说破坏到局部的结构构件，都不会引起这样大规模的这个坍塌。那么呢，不排除呢，就是这个酒店啊，建筑啊，原来就存在着这个严重的这个结构质量安全隐患。比如说钢筋过细了、过稀了，或者是混凝土标准不够啊等等。那么在这次装修中呢，很可能是一些这个违规操作。比如增加了荷载，破坏了结构构件，引起了这个建筑的这个连续坍塌，啊，就像最后一颗稻草压垮了这个骆驼。此外，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就是这个建筑呢是在凌晨坍塌的，酒店还在营业，那可能不是正在装修过程中，啊，因此呢，装修引起坍塌的这个说法呢，还有待进一步的这个证实。因为严格意义上的装修呢，不仅不能拆改承重墙，连一般的这个分隔墙的位置呢，都应该保持不变，只能是在这个进行市面上的材料的更换和这个机电设施的这个更新。那么现在呢，不少工程项目呢，为了减少这种新建建筑或者既有建筑改造这样严格的报审程序呢，它往往打着这个内部装修的这个旗号来进行这个内部大量建筑布局功能的这种变动，甚至拆改了建筑关键的这个承重结构构件，包括墙啊、柱啊、梁板等，这就留下了这个建筑结构的安全隐患，乃至这个直接引起这个坍塌的这个事故。 那么居民日常装修中还有哪些改动可能会影响到建筑安全呢？我们继续来听郑石的介绍。 公共建筑呢，我们一般很少用砖混结构，但是在住宅建筑，特别是多层住宅建筑呢，应该说用砖混结构，也可以叫混合结构，是比较多。这种结构的特点呢，就是用砖墙作为这个墙体来承重，它是结构承重的主要构件，不管是横墙还是纵墙，它既承担竖向的荷载作用，也承担着地震来临时的横向水平力的这个抗倾覆的这个作用。那么这种砖混结构的这个承重墙呢，是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不能轻易进行拆改的。我们看到在承重墙上开了一些窗洞，那呢是经过提前的这个结构设计的这个计算，在上面加了一些圈梁、过梁、构造柱一些加固措施的啊，这样的砖混结构呢它是安全的。但是呢，如果已经建好的建筑在承重墙上进行破拆的话，表面看我们可能有一些局部修改，可能没有引起建筑的这样大规模的一个坍塌，但是呢它会给建筑呢留下了一些这个不安全的这个隐患啊。如果这个改造的这个破拆的行为比较大，那么就可能引起更大概率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毁坏甚至坍塌的可能性。 日常的装修中还有哪些改动可能会影响到建筑安全呢？ 我们说如果不仅是这个砖混结构啊，其他任何一种这个建筑结构，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等等吧，这些建筑它从这个质量安全方面的一些最关键的来讲呢，就是它的这个承重的构件。那么我们建筑在进行这个改造和装修的时候呢，都不能动这些关键的结构构件。不同的建筑它的这个构件的这个部位不一样，有的可能是这个像砖混结构的承重墙，对于这个钢筋混凝土结构呢，它可能就是梁和柱啊。对于这个钢结构来讲呢，就是钢梁、钢柱啊，这些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说结构承重构件是它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不能在改造的中的时候呢去进行这个破拆。 那万一遭遇到建筑坍塌，应该如何避难呢？举例来说，建筑坍塌时不要靠近楼梯和门，它们是最容易被毁坏的部分，而应该靠近体积大的物体。我们来听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建筑坍塌时千万不要靠近楼梯和门，它们是建筑物中最易被毁坏的部分，应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较大空隙。物质品有弹性，倒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而且它们的密度低，倒塌重量也就小，砖制品则会散落成碎块，易造成伤害。若坍塌时在床上趴在床下，即可受床体保护。如果坍塌发生时无法及时从门或窗中逃脱，那么就在靠近沙发或大椅子的地方躺下，并将身体弯曲成胎儿的姿势。建筑坍塌事故中如何自救？遇事要冷静，小心移动身体，尽量清理身体周边的物体，扩大生存范围，设法找棍子捅一个出气口，避免窒息。用散落的砖头、木头等撑住可能发生二次坍塌的物体，以防被更大的坍塌物砸伤。在体力、环境允许情况下，尽量设法逃生，牢记出口三大特点：光线强、声音大、风大。如果已无力脱险，不要惊慌，护好头、鼻、嘴，防止粉尘污染。珍惜饮用水，尽可能找湿土吮吸，没有的话就喝尿液。切勿大声呼喊，保存体力，身边有金属物、管道等，敲击这些东西能被救援人员快速发现。如果所在位置接近地面，当救援人员到达时，请大声呼救。总之，如果被困，一定要意志坚定，相信自己可以得救。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针对目前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儿童微量元素检测不规范的情况，为进一步加强监督执法，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儿童微量元素检测监督执法工作的通知。 资料显示，早在2013年10月18号，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规范儿童微量元素临床检测的通知，就对于儿童微量元素临床检测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但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儿童微量元素检测不规范的情况仍然存在。 为进一步加强监督执法，通知明确，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按照诊疗规范、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和行业标准等要求，严格规范儿童微量元素检测工作。非诊断治疗需要，不得针对儿童开展微量元素检测，不得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 同时要求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儿童微量元素检测的监督执法工作，对违反上述规定开展检测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好，北京时间的18:45，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南非爆发27年来最致命骚乱事件，已经导致72人死亡，1234人被捕。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南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面即放福利，构建材满3天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构建材就来百安居。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4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 广汽丰田， 以诚迎信赖，用心做服务。服务是诚挚的微笑，服务是耐心的聆听，服务是雪中送炭，服务是未雨绸缪。 北京市热力集团开展冬病夏治、散热器安装、户内巡检等服务，为您的冬日供暖保驾护航。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24小时服务热线96069。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从上周开始，南非多地爆发游行示威，声援因藐视法庭罪而入狱的南非前总统祖马。如今抗议活动已经演变成为暴力和抢劫事件，并在南非全国范围内蔓延。 现场的图片和视频显示，一些劫匪洗劫并烧毁了几个购物中心，甚至有一些人公然开车搬运抢劫的物品，包括电视机、微波炉和衣物，并与现场的警察爆发激烈冲突。由于警察无力阻止骚乱，军队已经在当地时间13号进驻了冲突爆发点。 当地时间13号晚间，南非警察部发言人向记者表示，警方最新数据显示，骚乱从豪登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蔓延到普马兰加省和北开普省，已经造成72人丧生，包括一名城市警察。警方已经逮捕了1234人。 南非警察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表示，骚乱可能导致南非各地的药品和食品严重短缺。作为预防措施，豪登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的许多企业和购物中心都已经关闭。卫报称，由于供应链中断，食品短缺情况日益严重。南非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民众恐慌性抢购生活物资的情况。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已经连续2天就暴力事件发表全国讲话，他呼吁民众尊重法律，并表示，从27年前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以来，南非从没有发生过如此致命的抗议和暴力事件。那么，南非这次骚乱的导火索是什么？事件未来又将如何发展？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导火索就是南非前总统祖马被法庭判处蔑视法庭罪，这个罪行呢成立15个月监禁。祖马在最后时刻，他也是选择了合作，主动去自首了。因为如果你不在这个规定时间内自首，那就要逮捕你了。所以最后时刻他采取配合，现在就等于是收押要关监了，使得祖马的一些支持者就开始上街抗议，说是要释放祖马，不能让这么一个将近80岁的老人说去坐牢，他是冤枉了等等等等。他有他的这些铁粉啊支持者，这是一个导火索。但是现在愈演愈烈，个人觉得哈，不是说那些打砸抢啊还有很多都上街了啊，这些人都是说为了释放祖马，他可能已经演变成其他的对一些各种情况的不满的一种泄愤。 这是不是也反映出了南非社会的一些问题呢？ 当然，这反映出南非社会里边啊越来越深刻的一些社会矛盾，甚至于族群矛盾。南非1994年结束种族隔离之后，其实呢很多的这些南非底层的一些黑人啊，他不觉得自己的命运发生了一个彻底的转变，只是看到诞生了一些新的黑人的中产阶级啊，甚至一些富裕阶层，也有很多黑人走上了政治的前台。但是最 底层的，还有住在很多棚户区的这些非洲的南非的黑人，他觉得他的命运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从政治层面来说，后来也从脱离非国大产生了一支叫做经济自由战士这样的一个新的政党。而这个新的政党呢，是由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些黑人青年的政治领袖人物他们来创立。他一直就在黑人青年里面呼吁所谓要搞第二次革命啊，认为第一次革命只是获得了政治权利啊，能够一人一票，你能够有投票的权利了，以前连投票的权利都没有。现在他觉得这不够，第二次革命就是要经济革命，南非的黑人也得有经济上的这种主导权。他是通过说要革命的方式啊，来获取这种主导权。因为黑人本身在社会经济啊各个层面啊，相对于白人来说，他还是属于边缘化一些，没有多大的主导权。所以他很容易蛊惑青年人，特别是像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南非也是非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它的死亡率啊确诊率啊都是高居非洲榜首的，对黑人的经济那就更加雪上加霜。黑人的年轻人的失业率是非常高的，没有新冠疫情爆发以前，说是实际失业率恐怕也有50%以上哈，现在说更加可能70%-80%了，所以这就是长期以来这种预计的这种不满情绪吧，它现在有了一个由头开始爆发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综合反应。 那么您觉得这次事件的后续会如何发展呢？就怎么来控制住这次骚乱呢？ 现在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也表示出非常坚决的这个态度，他一定不能说放任这些事态越演变越严重。从德班、卡祖鲁、纳塔尔省，这是祖马的主要他的老家，他的支持盘，那现在一路扩大，甚至到约翰内斯堡啊别的城市，军队已经都动用了，警察的力量觉得不足以来控制住这个情况，所以军队也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能控制住的，不会说就不可收拾了，成了街头革命了，到处都一片混乱，越演越烈，这还是能控制的。南非控制这个局势的能力还是有，其实以前它也发生过，比如说以前南非的黑人海外活动，针对到南非来打工的津巴布韦的那些黑人啊，那也演变过很激烈的这种排外导致的一些骚乱，后来也都能够控制住。 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网站今天发布紧急提醒称，当前南非部分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打砸抢烧等暴力活动持续蔓延升级，我侨胞财产遭受损失，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驻南非使馆高度重视，已经加大做南非警方工作力度，促其加强对我在南人员和企业的安全保护。 鉴于目前严峻的安全形势，再次提醒在南非中国公民高度警惕面临的安全风险，近期切勿外出。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南非使领馆或当地警民中心联系。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美国公布六月多项 CPI 数据超出预期，但是黄金却受多空消息影响持稳于1810附近。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黄汉。黄汉你好。 啊，主持人你好。 那如何来看待黄金的价格走势呢？ 那好的，那昨天金价周二基本是持平。那备受关注的这个美国六月 CPI 数据也是公布了，六月的 CPI 和核心 CPI 的环比同比数据都高于预期，不也高于前值，多项数据是创了新高。那具体来看呢，六月 CPI 环比是增长0.9%，之前调查的预期是增长0.5%，六月核心 CPI 环比是增长0.9%，之前调查预期呢是增长0.4%，CPI 上涨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供给端受限，而且现在随着经济复苏的动能不断增强，那跟旅行相关的一些服务的价格也是从低迷的水平进行反弹，但是黄金的价格昨天没有上涨，主要是因为投资者认为呢，这些数据不太可能促使美联储迅速收紧货币政策。那而且，就是白宫的一名高级官员也是在昨天表示，美国政府预计，那助推通胀上升的供应链的压力会减弱，那价格上涨也是暂时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半导体市场呢现在压力有所缓解，而且木材的价格下跌，那这两个因素也是导致供应链最近紧张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需要这些。这个 CPI 上涨数据还需要其他一些经济数据支持，才能促使美联储采取行动。那目前仅一个月的数据也是不行，美联储也会考虑到就业和增长的一些其他数据。 除此以外呢，周二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一起攀升，也是压制了黄金的上涨。那美元指数是上涨0.6%，到92.78，创下了一个月单日的最大%涨幅。通胀的数据也是反映到了债券的收益率上。那因为通胀上升呢，债券市场是担心会收紧利率，所以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从低点反弹。而长期债券方面呢，那财政部标售的240亿美元的30年期国债的需求是比较疲软的，那从而导致了这个竞标的利率也是出现了上涨。整体来看呢，数据公布之后呢，国债的收益率曲线是趋平的。关于未来的黄金走势呢，尽管这个美国白宫和美联储官员都认为供应链的压力会减弱，但是他们也是提到之前关于通胀在夏季的前几个月见顶的这个预测可能是不准确，因为现在出现了新的新冠变种病毒，可能会导致供应链的压力还是会存在。而且从技术走势上看呢，目前黄金的走势图已经这个周线是站稳了20周的均线，那因此预计黄金的目前的反弹还会延续一段时间，趋势投资者可以考虑在黄金回踩20周均线的时候进行做多。本周还有一些重要的数据公布，那距离最近的这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周三和周四在国会作证。那鲍威尔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呢，可能会被问及现在的通胀数据，那市场呢也会对他的这个发言进行一些评估，看是否有迹象表明他会对这个通胀数据表达一些看法。那除此以外呢，美国6月的 PPI 的数据以及新西兰联储的利率决议也是在近期值得关注的一些这个重要事件。主持人， 黄海，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4674，欧元对人民币报7.6265，英镑对人民币报8.9612，加元对人民币报5.1718，澳元对人民币报4.8180。 好，感谢黄海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看日本东北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3号发布消息说，公司位于宫城县的女川核电站12号发生硫化氢泄漏事故，7名工作人员在吸入硫化氢之后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东北电力公司表示，核电站1号机组废弃物处理间内一存储罐发生硫化氢气体泄漏，气体经空气管道进入旁边的2号机组控制室，控制室内7名员工吸入硫化氢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头疼、头晕、呕吐和恶心等症状，其中2人症状严重，被送医救治。 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江宁，责任编辑江宁、清瑞、杨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携冠军合冲赠礼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匠人们的精益求精；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